水映在眼，我欲诉别离情无限，从中怎诉情无限。又话情深一朝淡，又落爱海翻，空知往事成梦幻，只愿誓盟永存在脑间。人生有所难难，只愿欢情何太暂，转眼分离缘有限，我不会负情啊，爱你心灰难。难舍纷飞冷落，怨恨有几番，心声淌落风雨眼。祝福啊夜莫厌烦，你莫教人为你怨孤单。怨恨有几番，心声淌落风雨眼。祝福啊夜莫厌烦，你莫教人为你。